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相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Amber、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好，咁啊，去到我哋今个礼拜嘅厄拉一周啦，阿敖将军 翻嚟咯。 呢集大镬啦！ 呢集冇啊，都系有人走下数啫。 系、哎，今次走数唔系净系一个咁简单咧。 系、哎，咁啊 ，Amber 就唔好彩病病地啦。 然之后啊，肥菜就要陪佢睇医生。 睇医生啦，系正常嘅，明白嘅。 咁啊，咁啊大件事啦。今集咧就变咗咧，好似栋笃笑咁，得我同你咧，即系胡子华加张达明咁样。 唔通两个佬喺度讲嘢，唔系太好喎、 啊。两条友喺度讲嘢，真系大件事。系啊，我都喺度担心会唔会即系观众流诶、听众流失得好紧要。 嗯， 系啊，跟住就，所以我哋唯有咧就即系揾咗两个嘉宾上嚟。但系咧，我未介绍佢哋两个之前咧，我其实我仲担心。 担心啲咩咧？ 我开头以为阿敖兄你一条友，跟住之后扮演三个角色。分別就係敖將軍同埋嘟嘟嘟同埋嘟嘟嘟， 嗰嘟嘟嘟同嘟嘟嘟究竟係咩咧？ 網上 咁隱蔽嘅， 網上盛傳咧，你曾經係三為一體嚟噶嘛？即係你三個人其實是一個人嚟噶嘛？哦、我幾擔心今集原來我要睇你變聲變臉，好彩唔使。 唔好啦啩？ 係啦， 我嚟變聲好大鑊噶。 得，我都擔，再咁樣 講，我都係翻翻嚟翻。 再咁樣講落去咧，就真係冇人聽 啦。真係會回聲，會轉台啦。 係咁，我哋今日咧就歡迎我哋兩位嘅嘉賓先。跟住咧，分別咧就係阿玉蝴蝶啦。 大家好，我係玉蝴蝶。 即刻有聲，跟住之後即刻有反應，幾得人。 係啦，同我哋有逆雙飛喺度嘅。 係，大家好。 係啦，咁啊，終於知道原來唔係三個人， 其實即係三個人嚟。 其實係三個人嚟嘅。 係啦。 你同佢哋兩個有咩關係？你想請問啊？ 都係寫手咯，都係喺富人熱血嗰度寫下嘢咁樣咯。 唔係三為一體嘅。 唔係三為一體。 但你自己講三為一體嘅同佢哋。 诶，吹啫嘛呢个， 哦，即 系包装个角色嚟嘅啫， 即系吹过， 角色嚟啫，好深啊呢啲问题，欢迎睇我。嗱，今日我哋两系主持嚟嘅，咁嗰两个嘉宾，所以我哋系问佢哋嘅。 哦，即系问佢哋，阿玉蝴蝶有冇即系吹得开唔开心啊？同阿玉将军，阿敖将军去吹得好唔好？搞乱。 唔系啦，你搞乱咗人哋个名，不如讲翻啊，你个名嘅由来，点解会有个玉蝴蝶嘅名咧？ 系啊，点解唔叫做夫斯基或者系早休生？ 系啦，其实大家都知道，呢、這个名字就来自谢霆锋嗰首歌，咁嗰首歌咧就叫做《玉蝴蝶》，咁佢就讲咩咧？其实佢就系话个名唔重要嘅，咁我心谂喺度谂笔名嘅时候啊，谂爆头，就唔知道叫咩名字好，咁咧我见谢霆锋就话其实个名字都唔系好重要嘅，咁我就攞咗佢呢个歌名嚟用，咁所以之后啲人问我喂，其实呢个名点解啊？咁我就会话你走去听首歌啦，咁。 咁但係玉蝴蝶呢樣嘢其實就唔係蝴蝶嚟㗎係咪？ 係呀，跟住啲人就會成日叫我唔知呀，成日叫我蝴蝶咁樣啦，係啦，話蝴蝶你唔好飛走啦咁樣，咁我就話其實我係植物嚟嘅。 好。咁 玉蝴蝶系植物嚟嘅咩？ 玉蝴蝶系一个植物嚟嘅， 系啊，你翻去听佢就。 你喺度维基百科揾得翻，佢系有个科学嘅学名。 系灌木定系乔木嚟嘅？ 不重要，不重要， 就真系不重要。谢霆锋就话 系啦， 搞错啊！你即系做主持，你都唔做下功课先，大佬。 对唔住咯，我哋转去逆双飞度先。 系 阿逆逆，点解叫逆双飞咧？ 哦，因為呢開頭呢我喺網上面用個名係叫 Wing Wing 嘅。咁樣呢後尾呢喺富人度寫咗幾篇文之後呢，跟住發覺呢個個啲筆名都係中文咁滯嚟嘅。咁又覺得呢好似用中文好似好啲喎，咁其實都唔知咩諗法嚟嘅。咁跟住咪搵一個就地取材啦，就搵個成語係有個逆字嘅咁。 即係你都係 Google 跟住之後打落去，然之後逆成語，跟住之後睇下有咩咁樣。 就見到比翼雙飛啦。 係啦，咁跟住跟住然後因為比翼雙飛呢個成語呢就係話即係啲雀仔一pair咁樣飛㗎嘛，冇得一pair佢就唔飛㗎啦嘛，就好。叫咩啊？好似好凄美咁樣啊嘛，咁我就掹咗個比字咯，咁變咗佢咪冇得飛咯。 哇，好残忍， 好残忍， 即系原来个名系有个咁残忍嘅。 啲人通常咧系冇脚嘅雀仔，但系咧亦就系掹咗人哋只鼻，冇鼻嘅雀仔， 掹鼻， 好惨。一个系冇鼻嘅雀仔，一个系唔识飞嘅蝴蝶。 系咯，两个嘅名字都系好凄美下咁搞法。系啊，阿敖将军，你点样同佢哋收服佢哋噶？ 咩叫收服佢哋咧？我从来冇收服任何。 问你点样去即系巴结佢哋又好，或者点样认识佢哋好？你想你讲定还是俾佢哋讲啊？ 佢哋讲咗先啦，不如讲下佢点样点解开始写文先啦。 话说咧，咁其实大家都知敖将军一不嬲都有写文嘅，咁你写咗几耐啊？ 年龄啦，依个 account 就 系咁，大概就半年前咧，我就见到佢啲文，咁咧见到佢啲文咧，我就。哇，真係得好好，咁咧做咗佢嘅小 fans。 好假。 咁有一日咧，我就唔記得佢 PM 我定我 PM 佢，咁啊傾下，咁佢就話：喂，不如你都寫文啦。咁我就諗：喂，好喎、啊。咁其實自己本身都有啲興趣想寫文，或者想即係有寫作嘅興趣。咁就試下投下稿去富人啦。咁啊意外地又真係有啲人睇下，咁啊寫下想寫到而家就係、是、咁樣。 嗯。咁有冇話有咩動力，或者係你有啲寫完嘅目的係開心啊、自嗨啊？ 寫完目的唔係就係俾一個即係傾慕嘅對象去到欣賞。 唔係啊，或者覺得，如果你敖將軍寫啲嘢咁鬼垃圾，我寫得好過你啦。 唔係你都係俾阿玉蝴蝶講。 我都有少少呢個諗法。 我真係覺得佢寫嘢膠膠地，跟住之後算啦，我寫把啦，係咪？ 係啦，跟住所以寫落嘅時候發現，咦，我啲 like 仲多敖將軍啊 ，yes 咁樣。咁繼續寫啦。 哇！呢集都唔知點做落去。 我去個廁所。洗个面先系啦，我平复心情 系咪先？ 唔系讲下，咁其实写文都系自己开心，我成日都话即系自己开心就得。咁有时候即系都有啲文自己写得中意开心，但系冇乜人睇。咁但系出咗去有个平台摆咗出嚟，都仲好过摆喺自己个 word file 度嘅。咁样 其实我同意噶，有时咧，有时啲有啲文啲 like 数系比较少嘅，咁但系咧会有啲读者留言话，哎呀呢篇我好中意啊，咁样，我最中意就 系 呢篇啦，咁跟住你就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咁样咯，所以都唔系话多 like 就咩嘅。 嗯，阿易双飞，咁你本身点样开始写文嘅？点解有兴趣写嘅咧？ 呢个都系其实我自己不嬲都叫做有啲意見係想發表，有啲嘢想講，咁但係就冇諗過話投稿定係點樣嘅。跟住後尾咧就 friend 搭 friend 咁樣咧就識咗敖將軍，係啦。咁但係當時咧佢係一個即係佢未變身之前係一個普通人。 即係你本身係識嘅喎咁樣。 friend 搭 friend 咁識咗普通人咁。 唔係你我唔。 唔係我而家都普通人嚟嘅，其實係啦。 因為敖將軍就唔見樣㗎嘛。即係敖將軍喺呢一個網絡界就係得個咁嘅爛鬼頭像，得個敖字嘅啫。 係啊， 我俾個機會你形容一下，究竟敖將軍係一個咩人？ 無謂啊，係嘛？拍完太我，真係啊！你無謂令人哋難做， 我覺得你離間緊我哋。 係咯，係咯， 好似服服地嘅呢個節目嘅。 係，唔係我都覺得服服地咯。而家 你最後係 少咗主持啊嘛，唯有玩下呢啲嘢啦，係咪先？咁究竟係即係你認識嘅敖將軍，佢即係斯文靚仔啊，跟住然之後大方啊，定係點樣咧？ 嗱睇下定咗啦，佢哋。 我而家見到 其實佢 亦個樣好尷尬啊。 其實佢都幾唔多，佢喺朋友之間都唔多嘢講嘅，其實。 唔多朋友。 你想話唔多朋友？ 其實係冇朋友咯，我想講。 咁朋友就好多，但係唔多嘢講咯，比較沉默嘅係。 可能佢啲語言去曬啲文。係 啦，冇錯啦，因為啲嘢寫曬。 佢想唔諗，我都 諗唔到嘢講。 我都寫曬落啲文，冇嘢同你哋講啊咁。 O K， 好啦，咁偶然機會底下你就知道咗，其實佢就係敖將，即係呢個靚仔就係阿敖將軍啦。 咁啊，靚仔呢個字係唔合適嘅。 有乜所謂？即係你去街市買餸啊，跟住然之後都係叫阿姐，跟住之後靚女整兩斤菜嚟啊，咁樣噶啦，係咪先？咁叫你靚仔其實都係同一個意思，你又唔好睇到自己太高啊，敖兄。 終於你講翻個事實出嚟。 啊，繼續啊，我哋都係俾嘉賓繼續講。 好咩？ 點啊？跟住之後，你見到呢個阿果仔，跟住然之後突然間變身嘅過程係嘛？ 係啊，因為即係如果大家有睇《小魔女 DoReMi》咧，即係如果 咩嚟㗎？ 係某一套。 2000年嗰時播嘅卡通嚟嘅。咁樣咧就係話個女主角做咗呢個小魔女之後咧，咁然後佢啲 friend 咧見到佢變身咧，咁結果咧就俾個小魔女拉埋落去做魔女嘅咁樣嘅。咁因為咧佢一係就要殺咗佢，一係咧就要拉埋佢落水噶嘛。 即係嗰陣時敖將軍係攞住把刀，跟住之後行住你寫唔寫？係 啦，你寫唔寫啊？你寫唔寫？你唔寫，你唔寫。 你知道太多啦！ 你知道得太多啦！ 我而家有两条路俾你拣，一系死，一系死。 怪唔得死得咁多啦，因为佢其实都系一个唔想死嘅人。 其实可能有多人死咗噶啦。 咁样， 系啊， 咁啊唔使咁惊。我哋呢个节目， 我可能好多人及到啊将军。变身嘅， 系， 跟住然后就已经被剁咗啦。 升华， 我真系想知道，因为无论系写手又好啦，或者系即系富人嘅朋友又好，或者系高登嘅作者又好啦，好多时候咧，我哋都系即系佢哋有好多咧系唔见样嘅，即系唔似我呢啲啦，系咪？即系摊晒样喺度俾人睇，争咗。 如果你个靓仔啊嘛， 关咩事啊？我都系街市买餸嗰班嚟嘅啫，系啊。咁跟住即系你见到佢，哇！原来佢就敖将军嗰下，你会唔会觉得好奇怪，或者系点样咧？ 都幾，其實嗰下都幾震撼㗎。 幾震撼添啊！ 係啊， 嚇、啊，即係你估唔到，即係你諗起。 唔係因為我咧，即係我唔係單純咁樣見到佢變身嗰下嘅，我係之前我已經睇過敖將軍啲文章啊。咁我冇辦法可以估到，原來我一路睇緊呢啲文章係我識嘅人寫㗎嘛。 哇！ 嗰下咪好震撼咯。 真係好震撼呀！阿敖兄，你聽完之後，你會唔會再即係諗下自己嗰個變身嘅成？ 唔係，只係潛台詞就係話，即係佢覺得哇，本身敖將軍一個好勁啊，好型嘅人，點不知屌原來你啊咁樣樣嘅嗰隻咯，我估 係。咪情況咪就係等於話俾你聽，喂，原來喺隔人屋住緊嗰個，原來喂，原來佢 A.V. 女優嚟㗎，唔係啊嘛？ 點解你幻想啲咁嘅嘢？集集都係咁嘅喎。 係呢個風格嚟 啊！你半路子都係啲咁嘅嘢啊？ 唔一定嘅，系咯，你可以繼續啦，敖兄。 好啦，咁咧就嗱，頭先提到唔出樣咧，即、就、係、是、我自己唔出樣之餘咧，其實阿玉蝴蝶同逆雙飛咧都係好隱身嘅喎。咁啊，可唔可以解釋下點解你哋都係比較潛嘅咧？ 其實如果睇到我嘅 Facebook 嘅 profile pic 咧，就見到應該係淨係見到個嘴同埋個相本身嘅啫，就一定係次次都睇唔到個鼻同埋個眼嘅。咁點解咧？啲人就成日都話：喂，可唔可以露對嘢出嚟啊？露對嘢即係露對眼出嚟俾大家望下。咁點解咧？通常我就會覆話，因為我對眼好柒。 Okay. 即係簡單地，佢唔靚，咁我覺得唔靚，咪遮咗佢，其實就係咁簡單。 即係簡單地嚟講，就係對嘢唔夠大咯。 係啊，對嘢又唔夠大，唔夠吸引。咁我露咗對嘢，應該會流失一啲 fans。咁我寧願就收埋對嘢咁樣。 OK。唔係，但係你曾經有張相係唔知著住紅色衫㗎嘛？ 都冇露過對嘢㗎，都係 冇出樣嘅嗰張都係。 唔係我明白，佢講咗好耐，佢係從來冇露過對嘢出嚟啦。咁但係係啦，嗰張相都好似好多人 like 喎，張相。 我嗰張我係因為我逼人找數嘅，催佢找數嘅相。 你逼邊個找數嗰陣時係？ 喺度講可以講㗎，係 一個網民找數咁樣，跟住然之後你係拋磚引玉咁樣整自己嘅半身相出嚟先㗎嘛？ 哦，其實因為佢話如果我影咗張咁樣嘅相咧，佢就要對住我張相嚟 J， 咁我咪整張相出嚟等佢俾佢，即係俾啲嘢佢 J 咯。咁所以我出相，佢應該就出精，但係最後都冇出到咁樣， 即係走數， 即係走數啦， 係 啦。 真係得人驚，而家啲後生仔大佬對張有著衫嘅相都可以都可以 J 到成地都係。 咁可能係有著衫更加好 J 過冇著衫咧，有啲相。 咁我又唔能夠即係否認或者唔能夠。呢一個否定呢樣嘢嘅，係咪好難講嘅？呢啲好難一台品味嘅嘢真係，但係嗰張相真係好普通，佢喺街咯，落街跟住然之後係咯，出街上嚟。 咁所以嗰個人咪話：喂，你咁樣我追唔落喎，你係都露多少少啊咁樣。 唔係佢係要你出樣嘅，佢講到尾次次都係啲要 你 出樣嘅。 你唔出樣你話你係男人都得㗎啦。我話就算我係男人，你都要追㗎啦。你話我著套衫就要追啊嘛， 搞熟啊嘛，係咯。 咁啊係，嗰套衫嘅話，即係睇落都。都唔似係男人啦，係咯，即係如果佢個 J 點佢咁低嘅話，都好容易 J 得落啫。 OK，OK， 好佢 咁樣嘅。 喂，咁啊，問下逆雙飛啦，點解你又唔出樣咧？定係？ 我因為我覺得唔，因為我寫啲文咧，有時都即係鬧人都鬧得幾行下噶嘛。 係。 咁自問啦、啊、都會㗎，即係譬如有一次咪鬧阿蔡耀昌囉。 系， 嗯，咁佢抵死嘅不嬲都 ，OK， 系啊，点解咧？ 嗰次闹佢啲咩？ 哦，咪闹佢即係啲新來港嘅移民一人就可以攞中援嗰單嘢啊，係話佢賣港啊嘛。 但嗰次個個都鬧噶啦。 咁但係咁唔係淨係佢㗎嘛，仲有好多其他咁樣。跟住因為鬧人嘅時候，咁你心裏面梗係覺得話，我都係唔出樣好啲。 牛底， 一句講曬， 兩隻字講曬牛底。 呢啲咪鍵盤戰士厲害之處啊？ 係咁噶啦，鍵盤戰士。喂，有陣時你生活上你嘅身份唔容許你走出嚟嘅時候。又或者你在其他地方走出嚟，但不想用同一个身份写文，那你咪会，你咪一个分身咯。 咁我都同意嘅，始终即系网上面特别，你哋唔系写小说啦，你哋系写评论为主嘅文章啦。咁确实好多时候真系衰讲句叫好易得罪人嘅。 系啊，好系啊，绝对系啊。咁譬如你。即係行，你見到行出嚟嘅會見樣嘅人，好多時啲人都中意攻擊㗎嘛，無論係人身攻擊啦，或者佢嘅背景啦，係好多嘅。有時如果你社運圈嘅話，咁個圈子係比較複雜啦。 哇，有啲骨喎、啊！ 唔係冇骨嘅呢、這個係不嬲。 你俾人攻擊都唔少啦。 哦，咁呢啲就可以唔使講啦。 但係如果佢即係好似佢咁唔出名唔出樣啊，咁人哋唔知佢背景，佢攻擊都可能係揾啲文章裏面嘅枝節位嚟打，或者亂咁打你，但係 其實揾文章枝節位都好喎、啊。即係起碼你討論翻你寫嘅文章， 冇錯。咁但係如果你出樣，知道你背景就話，誒、哎、原來你呢啲誒喺邊度出身嘅人係咁樣㗎啦，大家誒唔使睇佢啲嘢㗎咁樣咯。咁、okay. 個討論就冇都冇價值，變咗人生。 喂，你有冇試過特登去到即係 friend 約埋咁樣，即係互打對方嘅文咁樣嘅咧？ 即係咩叫互打對方？ 即係譬如你寫一篇，跟住然之後我走嚟特登唔同意你咁樣去打下對方嘅文咁樣嘅咧？ 你即係我哋圍內呢三個， 係啦係啦， 冇咁無聊， 好無聊，但係接龍就有咯， 即係有玩過接龍嘅係咪？ 接龍就有，但係就唔係打咯，係將個古仔延續咯。 哦 ，OK， 唔係因為我試過約埋去到打啊嘛， 係咧邊個咧？ 咪嚟嚟去去都係嗰個啦。 邊個咧？ 我同邊個政見不合啫，咪得獎味咯。 哦，係咯， 佢有政見嘅咩？ 佢有。 佢政見係 有政見嘅咩？ 佢嘅政見就係無為而治。佢嘅政見就係乜嘢都唔好，即係做咩都係冇乜用㗎啦。既然係咁嘅，不如你諗下啲實在啲方法啦。咁跟住之後， 咁打文有冇用咧？ 咩啊？佢覺得打文冇乜用，佢又覺得行出嚟示威都冇乜用。跟住然之後，咁佢又覺得需要愛國。咁嗰次我哋就因為愛國嘅話題咧，所以我話喂，不如咁啦。我寫篇文，跟住之後反對翻你，跟住然之後嗱，我講到明㗎啦，我會㗎啦，跟住之後佢又寫翻篇文，又反對翻我，跟住然之後，但係嗰晚約翻出嚟繼續食飯喎，你仲？ 但係咁有冇引起巨大迴響先？定係啲人都好 care 咁樣？ 有啲啦，即係獎眉嗰啲人就話：哇，咁你啲咁樣講嘢咁樣，我邊梗係少啲人㗎，係咪？嗰陣時爭成十幾倍，跟住然之後啲人數都仲係咪？咁但係我又冇乜所謂嘅， 係你多成十幾倍係嘛？ 唔係佢多十幾倍，咁跟住之後咁我冇乜所謂嘅。咁既然係咁樣，咪大家寫下咯。即係以文章去到 係 啦，以文會友，就算 有富人， 就算比劍都好，都係用文章嚟比劍。 哇！你同蔣薇隔劍啊，真係。 且我哋呢啲關係，呢啲係人都知啊。 如果大家知道蔣薇，即係或者見過佢，或者聽過以前 Regency 網台大典嘅話咧，阿蔣薇其實係一個男人嚟嘅。咁拍完睇我都一個男人嚟 嘅。唉，我哋呢啲關係，高登嘅群組關係好複雜。係啊，咁我哋唔好講我啲嘢，講翻你哋啲嘢先。 其實講翻接龍嗰個故事咧，都係因為嗰個故事我先嗱，因為頭先講過我係識將軍， 係 日日識將軍咁樣。咁但係點樣拉埋呢三個？應該係嗰個接龍嘅故事， 就 係、是、個開。即係你因為個接龍故事，所以你哋兩位嘉賓就認識咗。係 咁，所以我就識咗日日，咁就變咗三個圍內識咗。 就變咗三圍一體啦。 係啦，咁就開始三圍一體啦。 咁就變咗三圍一體啦。 係就當 面推文嘅。 當初即係將軍寫咗一篇文先，咁跟住我走去接佢，咁跟住就 wing wing 就接我。 嗰篇係咩嚟㗎？嗰篇啊，阿將軍，你可唔可以介紹下？ 好似係同某個行業嘅一啲愛情故事，我唔好記得咗添。 我自己寫， 但係寫完咁多篇文唔好記得，係總之係講一個行業嚟嘅，係作出嚟嘅啫，咁就係核數嗰行。嘅一啲古仔咁樣啦，咁就純粹抽下水啊，玩下咁啦，係啦。咁咧之後就易雙飛咧，亦都係接咗落去寫嘅。咁就咧佢嗰篇咧就特別多人 like， 特別多人 share。 青出於藍，最後 wing wing 係跑咗出嚟，係仲多過曬我哋嘅第一轉同。 嗰篇叫咩名啊？嗰篇叫做。 你讲啊，奕奕嗰篇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 奕奕嗰篇咧就系、是、在 all the firm， 我失去了他和他嘅。 O K。 系啦，咁喺富人媒体有得见到噶啦。 O K。O.K. 嗰篇我有睇過 喎， 係啊，係啊，嗰篇我覺得即係都寫得相當咁，即係都幾好嘅，因為佢開頭就係、是、嗰篇文開頭就係講話有個朋友入咗去 audit firm 做啦，咁跟住然之後後屘就同男朋友嘅關係就轉差啦，因為生日流流都冇辦法同佢一齊啦，最後連老母跟完之後過身跟完之後。跟住有個上司同佢講：你唔係請假嘛 ？I thought you're smarter than others 咁樣。跟住，然之後終於就爆咗一句粗口。跟住，然之後就我唔撈啦咁樣。 係啊， 所以我呢篇幾好，我都係其實我都係由呢篇先至有留意啊，易雙飛。 哎呀，多謝啊！ 呢、這個都係易雙飛早期，算係早期嘅文章。 早期嘅文章。 我原來嗰篇就係接啊敖將軍嘅。係 啦， 我怪唔得我唔知啦，我真係冇睇敖將軍。 边谂过识啦？ 我哋系谂啊，呢篇写得几好，但我冇谂过，原来呢篇系接啊敖将军嗰 篇， 系啊 ，OK， 咁样 就搞到我好唔开心咯。我有接人哋篇文，冇人睇，跟住亦嗰篇就好多人睇咁样， 葡萄啦已经。 咁嗰时我未识亦亦，咁我葡萄佢，跟住点知望落唔系，我又真系写得几好嘅咁样。 哇，咁都斗得翻？唔知嘅话，仲以为我哋做紧啲咩港台节目添。 真系点啊？讲嚟仲有点？ 点都兜翻转头嗰啲，即系正能量嗰啲。 正能量，呢个世界真 系 好多。 嗰篇文咧最有趣就系，好多人就问：哇，乜有啲咁衰嘅上司嘅咩？咁样，跟住我心谂， 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个。 但你系真系听过呢啲咁上下嘅，即系 有啦。 啲 唔系我作出嚟啊，系真系即系。咁當然個主人公係作出嚟嘅，你如果係咁慘就真係好陰功㗎嘛。 唔係啊，你話有啲讀者同返你講雖然老母走咗，不過你唔使咁傷心嘅。 係啊，有啲人安慰我啊，係啊，有啲人嚟安慰我啊。 好多人安慰你添。 安慰我啊，好慘啊咁講啊。 哦，咁樣。 係啊，即係好似我寫完篇講 RA 嘅，即係 research assistant， 啲人同我講你做嘢我知好辛苦嘅，做 RA 我心諗喂。我哋寫出嚟嘅就話明短篇小說，點解大家走去當真嘢咁樣？ 係啦，我試過用一個女仔嘅角度寫高踭鞋，然後真係有人估嗰個係咪女人啦。 頂你嗰篇我有睇啊，嗰篇我就已經知道嗰個係敖將軍嚟，跟住之後我先睇，唉，寫乜鬼高踭鞋啊，男人扮女人起又似嚟，跟住之後睇咗兩眼我就算啦。 喂，你都好啲，我係睇完篇文覺得哇，係啊，著高踭鞋真係咁樣，碌到最底。叫一声， 点解 男人都唔紧要啊？点解佢醒啊？咁 喂，你有冇 其他男人女朋友拍完啦？我醒就冇问题啊。咁点解系我醒有问题？ 喂，你有冇考虑过？其实敖将军可能有咁嘅经咧。 即係有個咁嘅畫面， 佢可能本身佢喺屋企度，可能就係已經有對高踭鞋。 因為佢真係寫得好細膩。 係咯。 我就好驚訝地發現最後係佢寫，我有少少即係接受唔到咁樣。 係啊， 所以我唔出樣係好㗎，你睇下幾崩潰先啊條友。 唔係咁，你唔出樣係你自己咩啫？咁喂，張國榮都著過高踭鞋㗎，係咪開演唱會嘅時候？ 張國榮啊嘛。 咁張國榮啊嘛，嗰個係。 就係同佢爭好多啫，咪又係中國人，咪又係咁樣有。 我唔係中國人， 有鼻。 我咪真係。你話我係中國人，即係簡直就侮辱嚟㗎，真 係。咪有黃皮膚，咪有成隻眼耳口鼻，係咪？頂籠啲眼耳口鼻嘅位置同佢唔係好同啫。 係啊，李嘉樂。形象 形象又唔好 睇 咯， 真系啊！咁点啊？咁跟住之后嗰篇文之后，你哋就熟咗啦。 我就拉得唔得？几个成一齐推下文啊？ 唔知做乜交流、 啊？因为其实个仙河就系嗰个 audit firm 嘅古仔嘛。因为佢系一个系列嚟噶嘛，你一推一定一齐推噶，你唔会净系推一篇噶。 系啦， 你就话哦，第一就系敖将军嗰篇，跟住第二就系蝴蝶嗰篇。 系啦，啲接龙古。 但系我又想问翻啊，易双飞啦，既然你头先所讲话要推嘅话，就系三篇一齐推。 是因為佢係個系列， 但係點解你嗰篇零舍多人睇嘅？ 講呢啲， 哇！你真係離間 嘅喎，我都想知，因為喺佢係咁 share 嘅時候， 唔係我喺度諗嘅係咪中間有啲咩寫作嘅技巧啊，或者有啲乜嘢係會令到更加多人去到 like 話曬我呢個節目叫呃咧，就問你估呢個節目真係訪問你敖將軍咩大佬？ 我唔係我主持嚟嘅，其實係啦， 咁所以我梗係要問下人哋，喂點解即係我哋終於翻正題啦？ 係啦，翻正題。 點解呢篇咪咁特別多人咧？你有冇考慮過即係有冇即係睇下點解？ 即係我諗你開頭出嘅時候都冇估到原來個反應係咁好啦，係咪？定還是你開頭已經估到一定劍客黐住敖將軍冇死？ 嗰時我啱啱先寫啫嘛，都。唔會，好似嗰篇係我第一篇咁多人 like 嘅文嚟㗎，差唔多。 好似 係，係啊，所以 第三篇你寫嘅文啦，應該係嘛？三定四篇？ 唔止啦，但係都係頭嗰， 但係頭嗰過位數字嘅文咯。之前都係幾百個。 我記得我哋之前 review 過嘅，即係走去檢討一下做乜嘢，三個人寫嘅文最後得一篇爆紅。 有檢討過咩？ 唔係有喺度研究下點樣壓力啊？係啊， 點解咧？真係好唔憤氣，因為我 咁講翻少少，係啊，即係嗰篇文個 cap 唔好唔憤氣啦。 嗰張 cap 圖咧就係其中一間四大行就 EY 嘅，咁我所識嘅 EY 嘅人咧就係爆 share 嘅。 哦， 同埋佢個標題嘅， 唔關事嘅喎。 嗰篇文其實。嗰篇文係 嗰篇文有幾多 like 啊？阿敖兄， 暫時就5500多嘅，係啦。咁、okay. 啊，上年11月嘅文章。 喂，5000多個，你嗰間 firm 都冇5000多個條友去到 like 係嘛？係咯，咁你仲有係 啦。唔係，咁佢會 share 俾啲其他 同行啊， 嗰啲同行嘅朋友都睇嘅。 咁啊，你頭先所講，咁你覺得係咩原因係會咁多人睇咧？呢篇文？ 唔係阿柏源，你有冇睇過佢哋兩個其 個？我睇《玉蝴蝶》，但係冇睇。 我調翻轉問翻你，我問翻你睇過未啊？ 我淨係睇過你同埋《玉蝴蝶》嗰篇。 咁、啊、你覺得點啊？ 但係我覺得你嗰篇比較爆啲咯，我覺得，即係我會覺得係比較爆啲咯，因為嗰個反差大啊嘛，係啊，即係你由啱啱入去，跟住之後突然間你唔做份工咁樣，跟住之後同埋你臨尾嗰句係比較霸氣啲啊嘛，跟住個人係舒暢啊，睇埋睇埋，即係你 哦，即係有個 係啊，睇 有啲高， 即係佢個起有個起承轉合係快好多嘅， 係啦，同埋佢臨尾嗰個嗰下係令到你壓抑得好緊要，跟住突然間舒暢咗，係啊。咁啊，即係費事用其他嘢形容啦。 即係故事， 等於發泄咗。 唔係，同埋我諗講咗好多打工仔嘅心聲嘅，因為其實我寫嗰篇同埋張緊本身寫嘅第一篇都係啲愛情嘢嘅，無無聊聊咁樣，咁啊引起唔到啲咩共鳴嘅。係咁啊日日嗰篇就講啲打工仔都有受過嘅氣咁樣咯。 係啊，好多人都可能對中間一兩個情節好有共鳴啊，同埋佢一開始就我都特登一開始個開頭咧就寫話。凡親入逼科嘅都會分手㗎喇，咁樣咁呢個好 eye catching 喎，所以啲人就睇落去喇。 咁而呢個不幸地通常都係事實嚟 嘅。係呢個係事實嚟。 係啦。 咁、okay, 都係。 十個九個都係㗎。 咁都係即係都係有搵到個原因啦，起碼都即係起碼就係話第一句要 eye catching 先啦，如果唔係話人哋就冇興趣再睇望落去啦，係啦。 嗯，係啦，即係由題目要直接啦，跟住個故仔要夠短促又起承轉合啦，跟住要夠爆啦，張相啦，通常係靚女相係會真係好啲嘅。 係，但係呢張唔係靚女相。 呢張唔係靚女相，相嘅效果唔係太大嘅啫，我自己就覺得。 O K， 出係咯，唔係太大。 唔係，我記得有啲文咧，佢嗰、那個。內文其實唔係講啲咩靚女，但係就不停咁 post 啲靚女相， 冇乜 用㗎，冇乜用㗎。 但係會低 like， 但係會高 click 咯。 係啦，多 click 多 share。 之前應該有台妹咧，台妹波妹咧。 哦呵。 點解台灣女仔就冇得團聚咁上下？ 類似係咁啦，跟住就係咁講台妹波妹咁樣。 唔係嗰個內文係好嘅，首先要講，但係咁佢當然都加插咗好多嘅， 好多係前所未有咁多張圖片咯，全部都係啲 波啊波同埋波咯。 波同波。 O K， 波女水著呢三樣嘢係必然會令到多男人睇嘅。 但係 like 數就低嘅。 like 數低， 唔係話低， 唔 係話 只可以話係 proportionate 咯。 係啦係啦係啦，唔成比例咁高咯，係啦。 明白 咁樣咯，就喂，但係調翻轉啦，啲人成日都會覺得我哋係好著重個 like 數，咁對於你哋嚟講 ，like 數有幾重要咧？又或者 like 對你哋意義係點咧？ 識 哇哇，頭先你好有諗法， 係啊，佢冇 喺玉蝴蝶先啦，玉蝴蝶先啦。 咁一定係有人睇開心啲嘅，咁冇理由我寫完篇文零 like， 我都仲笑笑口同自己講唔緊要嘅，冇所謂嘅，咁係自己 取得階段性勝利啊！鼓掌， 俾掌聲自己， 俾掌聲自己，我已經 係啦，就 已經 po 咗篇文啦咁樣。 如果係咁嘅話，我就唔會寫文擺上呢啲媒體啦。咁、但係當然有啲時候係好知道寫啲乜嘢係會多人睇嘅、 例如咧， 好清楚，例如係大學嘅文 係。 關於大學生涯嘅學生嘅，咁呢啲係未必係我 特別中意寫，即係當然我寫嘅時候係開心嘅，係真誠嘅，但係唔係我最想寫嘅嘢。我自己最中意寫嘅可能係小説啊、愛情嘅嘢，或者我直情講我邊一篇我 so far 係我最中意噶啦。嗰篇咧係關於那些在 K 房裏的失戀故事，係我好用心寫，講關於一個女仔喺個 K 房度，即係失戀嘅時候就會叫埋啲 friend 落 K 房度大唱特唱咁樣。嘅愛情嘅嘢啦，咁嘅愛情小品，其實我最中意，但係通常呢一啲咧就反而少啲 like 啦。 所謂嘅少就即呢一篇你啱啱提到就100-100 啦，130-140度啦。 哇！用蝴蝶嚟講呢篇都算少嘅。 係啦，我係low share 㗎。 即係通常而家富人媒體，即係上年如果可能過3000-5000就已經叫多啦。咁今年就可能過 benchmark 會高少少啦，因為我對面嗰兩個就拉高咗個 average 啦。咁但係 史興嗰啲， 史興啊，咁史興又太誇張神台啦， 太誇張。 係啦，嗰個神台嚟㗎。 咁 個 like 係大過富人 page， 係啦，大過富人 page。 蘇花都冇。咁幾多篇文係大多咧？ 好似係嗰篇，係嗰篇係經典嚟嘅，暫時 係咯。咁其實都會嘅，即係如果你寫愛情故事嘅話咧，即係自己分享一下，反正我想節目先，係咪？即係寫愛情故事咧，好容易咧會開頭寫咧會墮入咗去自己嗰個感覺度啊，變咗好多時候咧就會係反為咧就欠缺咗咧就係、是、咦讀者究竟睇起上嚟嘅時候佢會感覺係咩咧咁樣，係啊，跟住所以會好多時候會墮咗入去自己嗰度咯，就反而咧就少咗就係喺讀者嘅角度去睇究竟嗰篇文章嘅觀性究竟高唔高 咧？係啊，我都諗，所以你見到呢排咧就寫翻，即係少啲寫翻愛情小説，但係其實我係好中意寫。咁但係我都仲諗緊入係咪要，可能喺唔同嘅方向度入手 ，instead 好似之前咁樣寫，就諗緊一啲點樣可以令多啲人睇嘅愛情小説嘅方向咯。咁、所以就停咗一排，暫時就寫緊其他啲社會啊、學生嘢咁樣多啲先咯。 逆雙飛咧，你自己本身對 like 嘅感覺係點？或者佢 care 唔 care 呢啲 咧？其實即係如果一篇文係瘋傳嘅，咁樣個 like 數係好睇嘅，咁樣就當然會覺得啊好啊，我寫出嚟嘅嘢即係有人睇啊，咁樣即係對一個作者嚟講，寫出嚟啲嘢多人睇，其實點都會即係點都會覺得開心嘅欣慰嘅，係即係啊咁樣，但係唔會話用多 like 嚟做一個寫之前同自己講，我要好多 like， 我要好多 like 咁樣咯，唔會咁樣咯，就係、反而係會諗我點樣去寫我自己想表達嘅嘢，然後又會令人容易啲接受同埋容易啲有興趣去睇嘅咁樣咯。咁然後 like 就係佢個副產品咁樣咯。 OK， 兩位朋友寫嘢似乎都唔係以 like 為本嘅。 其實係都啱嘅，即係你如果以 like 為本，你不如攞啲食物相啊，攞啲追圖咁嚟呃 like 開心咪算咯。但係 好大壓力㗎， 係啦，係其實好大壓力。如果你一個寫手，點解會寫嘢？譬如我自己就係想將一啲 message deliver 出去，即係有啲人可能冇寫過、冇諗過，或者係有一啲人可能佢唔好了解政治嘅，咁想令到佢哋了解多啲嘅時候，咁你都用啲唔同嘅方式去包裝，咁嗰種 like 數咧係重要，但係唔係最重要咯。你 like 咗之後，可能你喺 Facebook 上面個 feed 其他 friend 會見到啦，咁你可以將個 message 廣傳出去，呢個傳訊嘅效果嚟啫嘛。咁你多唔多 like？ 對我嚟講係可能只係一時間見到我有個數字喺度，但係你最緊要就係你寫完嘅嘢有作用嘅，睇完之後可能會 take action 嘅。達到你想做嘅目的，依、這個先係更加重要咯。 非常好，嗱，我所以話點解我咁中意同阿敖將軍做節目就係咁解，因為我明明就冇訪問佢嘅，咪我而家訪問你。係 啦，我 自己喺度， 因為要平反喎、啊，大佬，即係借個位 訪問完啦，敖兄對你訪問完㗎啦，咁我哋下節翻嚟就訪問翻佢兩個啦。係 啦，當然啦， okay， 好，我哋先休息陣先。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走。 係，祝第三節祝入。 因為第三節呢係